电视机还日本挂色的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掀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。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哎，你们都哑巴了？你儿子呢？ 没在家，干啥呀？ 你光临寒舍找我儿子啥事啊？ 算账。 算账。这衣不缺你，耳不短你，你闺女太贵，我们买不起，这买卖不成仁义在你，算你哪门子账呢？ 就是，他办的好事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他办啥院里事呢？ 阿木，和你闺女呢？ 咱们都上当了。 上当了？ 咋上当呢？你们听着。 我还忙着门儿，忙 着门儿的静静儿，忙的我耍鬼儿，咱两个永远在前，我们彩礼就去一晚，大夜晚那都去把酒里见啊，今天我今晚送不了，不要彩礼，把钱是要换。 我听说世界上有让钱让物的，还从没听说过有让媳妇儿。哦，你是想挑起我们家内部矛盾自相残杀呀？那是不可能的。 你还不信？ 重证据。 你听着，今天早晨我去赶集，发现钱包忘家里，我行令返回去。在窗前呢，听见有人在屋窃窃私语，原来是小丽和秋菊，他们说的话我听了个仔细。说什么多亏了小夫的锦囊妙计，感谢大哥的大恩大义，气得我肚子鼓破了鼻，我呆了一声闯进去。哎呀妈呀， 咋的了？ 小丽和秋菊俩正你搂着我，我搂着你，他们两个这么着呢。 不是，我此话当真？ 我要瞎掰呀，嘎嘣就死。 好你个恩粗， 大哥他爹，大哥他爹，大哥。别悲痛，这还能不悲痛？要化悲痛为力量。 哎呦， 大哥， 我这浑身都软成粘条了。 哎呀，大哥， 还有力量啊！ 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大哥呀，这回呀，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！想想下边的戏该咋唱吗？ 你

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啊！记住了，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，我看看。 哎。 Yeah.

千水困，万夫的寒冤，何日深？

背到哪里去了啊？ 严嵩啊， 错了啊， 也是犯赵文广，还有那狐假虎威严茂清，小生若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， 叶兰真呐、啊。你我两家是仇人，忠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亲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泊庵中去存身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， 颜蓉，你啊，为妻并没错待你，不该休我颜满真， 你今把实话对我论，我是我担当，你若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是不得呀，严府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？冤臣海底 情实言高，看他把我怎开笑。 小生乃三边总指曾显之子，名唤曾荣，我家弟弟乃是一代忠良，不想被你家祖父所害，将我全家满门抄斩，使我无奈逃出家门，更名换姓来到京城。自从与小姐成亲以来，非是我无情无义不肯上楼，你哪里知晓曾颜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们九族之恨，倘若小姐

私藏。三字下、天小静 赖婚。 是两真妹夫，我与心相伴终长寿。真妹母亲在旁边坐，长孙啊你不愿有名薄，你我从此自杀天涯走。你须当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不相见风沙残红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恨你啊大不 季芳。